与世界每一天奋斗，童年随处飘不怕丑，最爱那吉他的节奏，自在玩乐多么美好，到处有吉他声散步，一切都写进音乐里编制，歌与梦并存一世，用我声音跟乐器声音，将失败痛心全释放，放在摇滚，愿用你一生编织成成就感，最爱那吉他的节奏，有这个他多么美好，到处有吉他声散步，一切都写进音乐里编制，歌与梦并存一心，全释放，放在摇滚，愿用你一生编织成成就感，就这样找到人际， 要踏这一步，亦要凭着劲的去做，让快乐里有绝对的看这缺火，随缘地结果，这些结果无限散播，再发力发光， 用我声痛心全释放，放在摇滚，愿用你一生编织成成就感，为你再珍惜光阴。